锵锵三人行，哎，正好这个家辉啊，你是专家，你那天我们议论到一个道德上的难题，就一个大学生他这个约炮300多个，同时他有女朋友，这个算道德败坏吗？ 道德败坏在哪个点？约炮太多了还是约炮 欺骗女朋友？ Okay, 那分几个 女朋友不知道 几个部分讲哈，我以前也讨论到，是说你要看那个成功比率嘛，300多个好像是他约 attempt 在尝试， 对， 好像 几成了40多个， 对啊，那不是多少我都不会算，10%嘛，那看跟谁比嘛，叫比率，而且跟同年龄人的比可能很普遍性哈，那所以道德败坏的话可能是他技术败坏哈，约炮成功率太低哈，那至于说你说有没有欺骗啊，就是不管那是夫妻还是男女朋友，他不需要跟全世界来回应来说明，只要跟他身边的人，任何一段关系都是独特的关系，看他怎么样跟他身边的人，不管是女朋友还是老婆来相处啊，那至于说你说欺骗，假如我们说欺骗是一种不好的行为，我们等于是说假设要讲真话，全部的真话才是好的行为，那谁这样说呢？我们当然有这种要求了，期待了，可是那个期待不是真理啊，不是真理啊。英文也有所谓的白色谎言啊， white lies 啊，白色的，那只能说无伤大雅的谎言。 你知道就是前一阵儿不是这个某明星就涉及约炮的这个事儿啊，我发现呢他这个很多人的议论点在哪儿啊，包括这个投诉他的这个所谓小前女友，都是说哎，他涉及到一个在恋爱当中，或者说咱不叫恋爱，就叫约炮吧，当中男的说什么话的问题。那比如说男的可能说，哎，你我好爱你啊，我永远跟你在一起啊，我什么什么的。好，这个男的就跟这女的比如上床了，那么后来他不理这个女的了，那这个好像是被大家举证，就是说这道德败坏，你欺骗这个女的。可是你知道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说谈恋爱，哎，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哪怕不叫谈恋爱，就说一个男的就说泡妞，一个男的一夜情，那他说什么？难道就是说，哎，咱们一夜情吗？他总得说一些这个甜言蜜语，但是这些甜言蜜语在另一种语境下可以当成道德败坏和诈骗的证据，这个是不是个问题？ 不像你刚才讲那个 case， 我觉得这个男的照常规来说哈，他就不应该交那个固定的女朋友。因为你那么喜欢，就是这个那么频繁的跟不同的人性交，你上瘾了，那你就不要交这个自己的女朋友，那你这样你就会良心就会轻松一点。另外你在约的时候呢，你也不要骗人家，你就好好的说你就是约炮，不要个个说我爱你啊，我要将来跟你在一起啊什么。而那40多个假如没有投诉的话，那就说明他还是蛮这个啊，说实话的，对不对？但是他两面都要兼顾，他又想要固定的女朋友，那固定女朋友我们常理来说是要走向婚姻的等等，你肯定是有一个承诺，同时你又在外面那么忙活的啊，这个炮兵部队，我觉得是有点分裂。 而且这个里面哈，我们为了辩论哈，把它推去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你说哎，我答应了，我爱你啊，什么跟你在一起，哎，婚姻也是答应了，我爱你，生到老到病到死，可是最后感情会变离婚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答应爱情是一种无法答应的，不仅无法答应别人，甚至我无法答应自己。我今天我好爱你，子东。我明天改变了，所以呢，为了辩论呢， 但你说的这一刻是真心诚意的，这很重要。 子东啊，重点在于这一点啊。我们技术上，假如你要指责别人败坏不败坏的话，技术上我们没办法证明他说的那一刻是假的。当我说我很爱你的时候，可能我骗了我自己啊。我最大的欺骗不是骗你。我是骗了我自己，我真的以为我爱你一辈子， 所以 结果没有。 所以这个事儿啊，反正我感觉，你要是较真儿到底的话，这个人类男女之间的情话全是谎言，没有一句可以经得起考验的。所以这个 区别是真诚的谎言跟虚假的谎言。 哎，连什么是真诚也很耐人寻味。 就所以这就是个人性啊。所以为什么咱们今天本来不是说聊这个，是聊一个我们认为里头有人性的一个电视剧，这也是应咱们观众的这个要求啊，就是讲这个，因为刚播完《权力的游戏》 第六季 啊，第六季刚播完，哎，大家伙这说趁着热乎劲儿，有人说到，尤其到最后两集，说那简直是停不下来的节奏啊，就是拍的太好了。我倒是觉得呢，这个。哎，我也刚刚看完，刚刚看完这个最后一季，我就说人家的这个电视剧啊，它让人感觉这种心潮澎湃，这种巨力，就是这个巨力的这种感觉啊。我找出其中一个泪点，有一分钟，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气派、气势哈，可以看一下。 Goodbye, Khaleesi. Do not walk away from your queen, Jorah the Andal. You have not been dismissed. You pledged yourself to me. You swore to obey my commands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Well, I command you to find the cure. Wherever it is in this world. I command you to heal yourself.And then return to me. When I take the Seven Kingdoms, I need you by my side. 这位就是忠诚于这个女王的一个爵士，因为被一个那个石头怪人呐、啊、什么的给抓了一下，所以这种病可能就是不治之症了。然后最后要告别这个女王啊，所以你看这个戏里边啊，我就觉得什么都有 力，巨力真是强啊！单单这个小龙女这个性格，你觉得可能写个书来分析。嗯，你看很多人说她是太美化她了，你看她碰到的几个男的对她死心塌地。嗯，下一个幕啊。他要把那个情人留在那个地方，他要渡海回去征战了。 对， 但是他说了，他将来还要有婚姻来结成他的政治的联盟 联姻， 所以要把他那个忠实他保卫他那个靓仔的情人留在那里，也是非常冷酷的。所以有人分析说，小龙女其实有很多冷酷的地方，但是她又有，她是整个戏里边最女权的一个角色，而且，整个戏里面的各帮各派哈、啊，都是在讲民族斗争。只有小龙女的这一部分哈、啊，她处理到阶级的矛盾，所以她最像将来成功的个统治者。 哎，我是觉得这一季一季看下来啊，就是一个男权逐渐被打倒，女权逐渐崛起的一个过程， 对， 是吧？ 他们把分析了各路兵马。那个有一个节目， 现在都是女王了，已经看得出来了。 各路兵马那个有一个节目叫在那个节目之后，四个男人在议论的，其实三个男人一个女的。后来那三个男人都说都是女的了，那个女的说我要补充一句了，还有那个就光头的那个男的了，不过他没有小弟弟的。 对对对， 没有，我经常看这种，我就想起金庸小说。啊，金庸小说怎么说呢？金庸小说我们看到每一部都是非常精彩嘛，《倚天屠龙》啊，《鹿鼎记》什么 ，OK。可是你不断被人家改编编成电视剧、电影，不一定每一部改编都好看的。所以我意思是说，我们当然就某一个情节complex， 或者说某一个人物写去研究它的内容啊，什么什么 ，OK。可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文化产品啊，哈、啊，它最重要还是说怎么样去拍。啊，你怎么样角度去拍？像金庸写的这么好，你结果把它改编，然后拍成，就算你改编的很忠实啊，你用那个布景、灯光、音乐，飞来飞去那些特技弄得差的话， 那个、 对、 你是不会动人的。所以我经常说打动人心，我们感觉它巨力万钧啊，除了是因为内容能够碰到，因为而且别忘记我们是华人观众啊，英国观众看的评论是不一样的，美国人是看的不一样，完全看到不同的东西啊。英国人观众是看到他们自己的贵族精神啊，那个传统，有守为有守不为，忠诚等等。美国人是看他选择，甚至一些灵活变通的地方。华人是当然什么都看哈，然后可是重点在于说他为什么能够让你一集一集看下去了，还是你看光是刚才一分钟对不对？那个镜头、灯光、音乐，他懂得自我控制，不要低估观众的智慧，什么都说白了啊，他不会的。那很耐人寻味，我觉得要这样看。 你说的我有体会，这就是还涉及到咱们一段故事，就是当年我们这个《琅琊榜》特别火的时候，我们呢就看了两集，然后就聊，受到观众的这个批评。后来呢，我还引起道歉啊，我就说，这个《琅琊榜》我得把它看完，对吧？看完。但是你知道，我记得当时我还说，我说他得不能跟这个《权力的游戏》比，我觉得我应该说啊，这么比不公平。对吧，拿中国的这个《琅琊榜》和《权力游戏》比不公平。但是你知道我想说说什么呢，这个玩古董行的人呢、有一个词儿叫大开门。你比方说我没什么钱呢，你我也想买点东西啊，对吧？但是人家这个就劝我，那你啊，你就要买没有争议的东西，因为你也不可能乱买，对吧？什么叫没有争议？什么叫大开门？开门见山，你明白？你比如说咱们说一个北魏的或者北齐的一个雕像，好，别人拿来一个，我放在家里，别人没有收我的钱，我放了几个月，不同的人，所有的人，专家都来看过研究，有的说对，有的说不对，简直成了个学问。但是最后我放弃退回给人家，因为真正的北魏的雕像，它也存在有一种往那儿一摆，没有争议，你明白吗？这叫大开门，就是大家买东西就应该买大开门，就是说没有争议，没有谁看了一看典型的北魏，不管是材质，甚至后头的铭文，一切就毫无疑问，哎，这就叫大开门。所以你看，我有时候觉得有的电视剧，它是你可能会走了眼，你可能会因为只看了一两集或者只看了一个东西，然后对它发生了一个错判。但是也有一种影视剧，那甚至我只看了个片头，我就知道不能错过它，这就叫大开门。我觉得《权力的游戏》它有缺点有弱点，但是它就大开门，你肯定是要看它。这就是我认为我看过的第一剧，我都可以这么讲。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徐老师才是信徒的，你看看，敞开脱 袜，对。这个是在他那个拍摄的地方买的， 哇， 他们是这个《权力游戏》的这个授权的方，对，很多人问我说哪里买到，还真的没盗版，哎呀，非常奇怪。 你知道我那天看见一新闻，是咱们这儿哪个航空公司开了个航线，飞土耳其的，再转飞那个、一个拍摄地点， 对，杜布罗夫尼克，就是那个 King's Landing，King's Landing，咱们看看，徐老师去了是吧？ 对， 他给我们拍回照片来。这现在就促进旅游业啊，就觉得、 这很多场景就是在这个阶梯上 啊，对，很熟悉啊。你再看， 来，这个是远景，电视里面再稍微画了一点点啊，这是它的这个城市保留的非常好，都是几百年前的克罗地亚的一个小城， 这要去啊，克罗地亚哈， 那这个你电视里面后面再画上去，对不对？ 对，来再看。 这个是我混进了， 这是你的， 混进了这个 权力游戏， 混进了权力游戏， 你入画了啊！来， 混进权力游戏， 再看啊，这个山， 这个是苏格兰，它有很多，就是你刚才那个小龙女戒指掉下去，后来那个男的跑到那里，一下就找到了。我觉得这是整个剧里边最无聊、最荒唐的一个细节，这么大的个草地，但是那个苏格兰背景的山，但是你刚才说这个戏啊，谁都说好啊，我给你读一段。豆瓣上的《权力的游戏》里面没有一个好人，西方人性本恶的信仰的体现，男人女人随便睡来睡去，兄妹乱伦，同性乱交，贪婪自私，背叛出卖，没有人性，没有理想，没有光明，怎么恶心怎么来，怎么卑鄙怎么干，我看着都想吐。老虎觉得老虎美，狮子觉得狮子帅，太过于认同权力游戏的人，个人认为 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那我就是了。 哎，下面还有了，他说这个中国人呢思维跟他们不一样，中国人更喜欢忠义仁孝，中国人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丰富感情，有天下为公的理想情怀，所以权力的游戏不是中国人的菜，中国人不会那么变态，永远写不出这样的戏，得了得了，又讲了一大堆。嗯，结果呢，当然了，这个贴呢在豆瓣上后来被人骂得一塌糊涂。 对对对，他不同意见也值得尊重啊。 但是这个充分体现了中国要是没有电影分级制啊，真的拍不出这样的电影。嗯，因为这个像权力游戏这样的戏啊，你说实在话，要是我女儿8岁9岁啊，我是不赞成她看的。嗯，它里边的这些细节，对不对？嗯，但是对成年人来说这是非常深的， 我觉得这就是给大人看的。 对，所以要是这个制作制度上没有分级制，这样的文化工业的产品出不来。 对呀，就是完全，我很好玩啊，这个一开始前面一两季我女儿追着看，是我不给她看，因为很尴尬，我们经常吃晚饭一家三口就蹲在电视前面，我们没有餐桌的，一张小茶几，三个人坐在地毯上吃饭，我女儿 然后一来这个裸体镜头来了， 不止啊，我女儿说哎好看好看，你爸看看，一看哇我愣住了。 那时候你女儿多大？ 那时候16岁16、17吧，也是非常尴尬，一家三口加个菲佣，菲佣在我们后面偷看，你知道吗？我怕我菲佣晚上偷袭我。你要在那边看，所以我不断看，不断要假装老爸嘛，就批判太奢了嘛，每一几分钟要上床，而且上床还乱叫一通，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要看，那看到第三季第四季左右了，就我女儿不给我看了，因为我女儿进大学了，读了一些文化研究。 女儿不给她看。 对，不是因为奢情，因为我女儿在大学读什么女性研究那些，他们觉得里面的太多的对性别处理不公道的地方等等，她从那个批判理论的角度看， 是， 所以就不给我看。可是第六季我就不管了，就偷偷自己看了。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讲哈，表面上她是很符合男性口味，她都有裸体场面，而且里边的女主角啊，她有个不成文规定，基本上女主角都要脱一次，连这个女王最后也游街一次，唯一的例外是 Sansa， 就是 Stark 家族的女儿，两个女儿没有裸体过，其他的女的全部都是你来拍戏就要裸体。所以很多人批判说 是研究的真透， 男性中心主义，但实际上我们刚才讲了，你看戏到最后里边强的都是女的。 是，我觉得西方人拍这个你甭担心，他肯定都是先进文明观，这个政治正确搞这些。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批评，但是实际上你注意他这个第六季没有，他第六季啊大段大段的呈现了对于莎士比亚戏剧的情怀，甚至他还原当年莎士比亚是多少世纪的，十几世纪的时候， 16世纪 的时候那种剧场和观众的环境，就不是像今天歌剧院这样穿着个礼服，当时莎士比亚演的剧就是这么一个这种环境，在这种市场上，甚至很多台词都是黄段子这样的一种环境。我觉得就说明什么，说明不要小看了人家的追求，你们批评这个批评那个都值得尊重，但是呢我想起李安讲的话，前一阵在上海电影节，就是说讲好一个故事，哎，咱们现在中国的影视剧故事都还没讲好呢，说实在的，但是我要说讲好了故事都不是你让我们佩服的理由，等你讲好了故事，那么就像李安说的一样，更重要的是故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通过讲故事啊追求一个更高远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权力游戏里边，我觉得它我借用佛教里的一个概念呢，就叫大圆满，就说在里面什么都有， 包罗万象， 甚至于他拍到你，甚至于你比如说我过去咱就老说，我说他啊，外国人啊，他把这个假的拍得跟真的一样，中国人的文化是把真的拍得跟假的一样，你看他这里头有玄幻有神怪，但是我觉得有欧洲的历史，有英国的历史，对吧，王权的这种东西，它有那种本质的真实，而且甚至于到了第六季它探索到阴阳之界，人死了以后是什么世界，你知道，这就是像我就说的，你像李安会拍一个那个老虎那个派啊，那个电影，这就是让我们想起当年司马迁的这个人生理想，就司马迁说，哎，我的蛋蛋都给割了，我的理想比我这个更高远，司马迁是什么，就是说 穷天人之计，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哪怕我是个电视剧导演，我通着一个故事啊，我对千古历史的这个忧思，甚至我对于人死后世界的这种猜想，哎，和这种表现，你就能在这个故事背后看出他更高的追求。 期待太高了，是司马迁是割了蛋蛋才讲了番话。因为以前问他，你来选，你是救天人济世还是割 保住蛋蛋？ 他可能选择不太一样。 没了蛋蛋，所以你看这个戏里边，《权力游戏》里边， 它里边没蛋蛋的人， 没蛋蛋的都很厉害。像像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个作家朱天心啊说过，是大陆的作家大部分是三国范儿，所以王安忆是红楼范儿，所以他喜欢。所以那天跟那贾平凹聊起的，我说贾平凹的写法是金瓶的笔法，可是故事呢还是三国的故事，他背后还是一些像白鹿原这样。这部戏呢，他真是啥都有。你看他那个房间里的是像金瓶梅， 对， 走在路上的强盗像水浒，对不对？那个整个大局当然像三国，现在越来越像了，但是他还加上西游的魔幻，你看还有魔怪。 对， 有几点我印象特别深，我们以前都讲过，第一细节真实，对不对？这个细节极其真实。第二人物刻画，这个恶的人呐、啊，各有各不同的恶，一单单一小剥皮就叫人难忘啊！啊，就是这个残酷，还有被他害的那个线呐、啊，那个背叛把自己叫臭老那种角色刻画出来就非常非常厉害。还有一点我非常佩服的，他线索多啊，他到中间开合的时候，他有十来条线索，他一集45分钟啊，你有时候真着急啊，我不断的看戏，不断的看钟啊，我想快快快又完了，他有那么大的胆略来扩开。 对， 对我们的电视剧制作来说，这是一个绝大的一个对比，因为你想，他是6年拍6季，每一季就是10集。现在这时机一完又要等明年了。他中间啊，他就有足够的信心让你们等，而我们国内有很多这文化工业上是不能比，我们要快。我们的电视剧一拍好，一天放2集，一天放2集。我问他们，我为什么你们要放这么快？他说快啊，现在刚刚批准呢、啊，你谁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啊？然后你到隔一年啊，连那个公司都不见了。国内现在做电视剧哈、啊，公司成立了，拍完了，账一结清。 他就是一锤子买卖， 就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很多网友跟我说，你们拿他拿《琅琊榜》跟这个《权力游戏》比不合理。为什么？《权力游戏》2集的成本等于《琅琊榜》全部的成本， 这个比是不公平。 所以这种比也是真不公平。不过我说了那么多好话，我要讲一句，这次的第6季的结尾哈，我们看得很过瘾哈，但是觉得好像再接下最高峰过了。 是吗？ 对，因为他接下去呼之欲出了，坏人死了，你知道他这个戏，他魔力就在他好人会死，可是现在主要的坏人都死了，接下来就是三败了。 你不要忘了，他还是死可以生，生可以死啊。 他接下来现在人家都期盼着这个 Snow 跟小龙女，小龙女现在也有变单身了，将来就会跟 Snow 唯一的障碍说他们亲有亲戚关系，小龙女是他的姑妈。 哎呦，他这儿 但是他们两个人的 姐弟都可以生孩子，那这算什么呀？ 那现在变成三就是三国了，现在变成 基本上没有一部美剧或者说英剧超过第3季还能好看，所以他到第6季高峰了，已经 我觉得他大概就拍第8季。 然后他那个你刚细节哈、啊，还有其他包括他的语言啊，人家一开始就跟语言协会语言的学术组织去讨论研究新的、 哦，它里边有一个语言是人为创造出来的， 对啊， 就是那个土人的语言啊，是他们找语言专家创造了1800个词汇的语言。就是那个奥巴马在里讲的那个话，大家知道我讲的那个什么，那人很像奥巴马。他们这个语言是没有这个语言的，是他们造出 跟那个阿凡达一样嘛，就造、啊、就是人家做事儿啊。 他整个专家系统还有一点我们经常忽略的，还有什么群众演员？我们看华人的电视剧、电影也好，你看到就算你男女主角怎么样好，那个群众演员呢、啊、会给你漏气。是啊，比方说逃难的时候，我看一些大导演那种什么三国赤壁什么什么逃难，哎，怎么这个国家的逃难的难民是跟那个国家的难民是一模一样，然后一边跑一边笑，对吧？一个老太太，一个大妈，那群众演员，然后就受伤的时候笑，哈、啊，你会觉得说 不要小看这些部分，你一看看不好。当然，那值得称赞，就是说所有女演员都有脱过。嗯、我觉得《锵锵三人行》可以 除了 Sansa， 对， 除了 Sansa 引用这个， 我们有的女嘉宾也接近了，是吧？ 加努力，加一把努力。 我觉得就是说，你看人家有这个雄心，我就感佩于啊。这么大的雄心壮志，从资本方、嗯、按说中国今天也不缺资本了、嗯、对吧，那么你打造一个文化，这个 而且中国的题材之多啊，这不得这一类的故事 啊那就是我们左传里抄抄的嘛， 对不对、啊、 而且不是，而且就是说哎，这种探讨人性的深度，所以我认为啊，对他什么性恶论的这个批评啊是不大靠谱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一种这还是摆脱不了一个迷思，就是说电影里要拍乱伦啊，你就是要提倡乱伦啊，它怎么是一回事？莎士比亚戏剧里边都是负能量， 我的小说也写了乱伦，特此打广告 交给是吧？